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小公益，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养宠物是一种爱心，也是一种责任。把它们打扮漂亮的同时，也千万要看好它们。主人文明有礼貌，宠物不会肆意胡闹。小公益，大文明。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佳池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